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外国各界人士7月8号访问了朝鲜驻本国代表机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主席、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主体思想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协会主席和各成员、天堂发电总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自建公司总经理、古巴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主席和亚洲局长、古巴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主席、罗马尼亚朝鲜友好协会秘书长，分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敬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